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周五好，我是主播莫大人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期呢，我们来讲一个浪漫的话题吧，说一说你跟同桌做过的最浪漫的事儿。 同桌啊，瞬间把我们的这个思绪带到青春时期了，上学年代。 对对对，对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过上学的经历啊，都有过同桌。肯定也和同桌发生过很多有趣的事儿， 所以呢，我们就来好好的回忆回忆。你还记得你的同桌吗？还记得当时发生过的一些有趣浪漫的事情吗？ 嗯，哎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初中毕业的时候，初三那一年的同桌啊，因为他给我留下了一个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记忆。 为什么呢？ 就是他有一天啊，就是马上要毕业了嘛，他说那个你把手伸出来，我就把手伸出来，然后他就拿那个圆规一下扎到我的手上了，就是圆规那个尖上边还蘸着那个墨汁儿，你知道吗？蘸着那个钢笔的那个墨水汁儿，然后就留下了一个小黑点在我的手背上，到现在还在，然后我印象还挺深刻的。我觉得这个记忆好残忍啊，就是让我一辈子都洗不掉的一个东西，就像纹身一样，就永远记得这个同桌， 真好。拿出来莫大人的手看一下，有几个黑点，就是遇见过几个女同桌， 结果满手都是， 对，麻子，密密麻麻， 这就尴尬了。其实我们瞎聊了很多啊，来说一下今天的歌吧。第一首歌呢，我觉得很好听，很欢快，叫做《星光许愿卡》，来自吞口女团。 对，《星光许愿卡》。我但凡听到什么星光啊，什么许愿，都觉得是很浪漫、很遥不可及的事情了。 嗯，对，都记得上学那会儿要写同学录嘛，要毕业的时候，就肯定你同桌会写说啊，我是他的同桌，怎么样。 嗯。今天的第二首歌是来自于尤长靖的《昨日清空》。 嗯，很好听的一首歌啊，也是之前挺火的一个动漫电影的一个主题曲。 嗯， 同名啊，对，我还看了那个电影，觉得还蛮有意思的。当时好像还在外地，然后巡演的路上，就是抽空去看了个电影，觉得还挺有意思的。我觉得这个故事讲的就是我们青春的时候的那种故事，就像我们小时候读的那个什么男生女生的杂志上写的那种青春小文，就是朋友之间的那些事儿。 来不及的再见多喧哗，陪我看大雨落下，潮湿的心滴滴答答，带着温柔又想起你呀。 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留言啊，这个环游是无趣，他说，只和我做同桌，不然呢他就自己做。这个同桌也很霸道， 哎， 很浪漫了， 这么喜欢你啊。 对， 他还说我当时好喜欢他呀，说话脸红心跳的，到最后还是因为觉得他只是想和我做好朋友，所以我很胆小，没有告诉他我的心意。 心意。 木朴四他说呢，我同桌呢，他喜欢第一届的学弟， 我就拉着他堵在雪地放学的路口，然后不说话跟着他们身后走，小心翼翼地记录着我同桌欢快的背影。我喜欢高一届的学长，他就陪我每天偷偷跟在学长背后，从小卖部到学长教室，然后他在我耳边说，喜欢就别犹豫呀。这是两个，就是两个女孩同桌啊，他们俩一起这个泡学弟追学长的故事。 所以说知道你心思的人可能就真的是同桌了是吧，能够了解你每天都在干什么、想什么。 对，那会儿天天跟同桌最多的事就是神侃，然后下课上厕所都要叫着一起去、一路还在侃，就一边尿着尿还要一边聊一些有的没的， 尿着尿。 我好像你在人群的缝隙，你听见吗，这一句喜欢你追得上你背影吗，那些大喊过的名字，没完成的约定，全都藏在心底，开出寂寞的花，你好吗，为什么长大就要走散呢。 小七七七他说呢，上课做英语小测的时候呢，头顶的电扇将我的头发吹散了，同桌突然把我散下来的刘海轻轻地挽到耳后，然后呢在我耳边说，你头发太长，我都看不见你的答案了。 咦，真的好撩啊这个。 我以为说你美丽的容颜被盖住了，结果是要抄答案。 但是我觉得这个理由还是蛮有意思的，蛮浪漫的。 下一首歌来自陈雪凝的《那个傻瓜》。 嗯， 对，挺好听的一首歌。我觉得陈雪凝也是一个很有才的女孩子，只有16岁啊，但是她创作的歌曲都挺好听的。 风中的她微微笑着，羞涩的尴尬，每个瞬间都在期待你的短讯呀。 叶雨谦他说呢，玩的最好的朋友呢是一个男生，有一次冬天下雪很冷，我到教室手都是冰的，他在我旁边早读，我和他说我的手很冷，然后呢他就握起来我的手塞进了他的棉袄口袋了，我们现在还是好朋友，还有我们从小到大都一个班。你确定 挺浪漫的， 他只是把你当好朋友了吗？我想只是你一个人这么觉得吧。 啊，我觉得真的是青梅竹马啊。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哈、都是无法猜测到对方就是你的朋友心里在想什么的。我记得最近网上很火一个小测试，有点像前几年的那个冰桶挑战，就是女生啊，在聚会的时候呢，偷偷的把手握住你的好朋友，就是异性的好朋友的手上，然后就80%-90%的男生会攥得很紧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明就很多人可能平时都是朋友啊哥们儿什么的，但是其实内心里可能还是有幻想过。 哦，其实我觉得异性之间可能很容易就会产生这样的情愫吧，特别是每天朝夕相处的、 所以就是说如果是有一方主动一点点，那对方那个心里的小火苗可能就啪啪啪啪的爆出来了。 对，真有可能。就比如这个同学说，他叫做莫忧而弟，我想悄悄地说一句，和同桌在教室偷偷接吻过。 哎呦，我想听接下来的故事。 天呀、啊。 我觉得接吻就已经很过分了，还想怎样？ 王杰杰呀，他说呢，高三那年南充路的手机呢被教导主任没收了，然后呢他就从家里拿了一块那种按键的手机，我们俩在课间的时候就偷偷的一起躲在课桌下面看手机上的笑话，是订的手机报之类的那些。我现在大二了，他没有继续上大学，他现在或许过得不错，这可能在你看来不是最浪漫的事情，可是呢你并不知道那些年我的小心思，我很想你啊。 就两个人一起看看笑话，哈哈笑一下，就觉得是世界上最浪漫的事儿了， 嗯， 是最美好的回忆。 那真的是最单纯、最青涩、最美好的回不去的时光了。 嗯，没有智能机的时代，我们也过得挺开心的。 下一首歌是来自于五月天的《后来的我们》。 哇，这首歌突然又伤感了一些啊。 然后呢？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，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。我该心安或是心痛？ 谁是格格吧？他说呢，重新换座位的时候，他和别人换到我同桌。他说，高中三年我还没和你坐过同桌呢，想和你度过高三最后一个月，回忆真好。啊，本来不可能坐同桌了，然后他非要换到你旁边来，看来对你的心意不说自明啊。 那些昨日。 小怪兽他说呢，我觉得学校欠我一个余淮，我要哭了。 哦，可能是中了电视剧的毒啊，想要一个余淮那样的同学，同桌。白泽本白他特别逗，他说我和同桌做的最浪漫的事就是上课一起睡觉了。 一起睡觉这种事情到现在成人的世界只能想想了。没有机会一起睡。对。秦墨家的小伟伟他说呢，没有浪漫的事情，我只记得他学熊二的声音给我唱葫芦娃，笑得不行。哎呦，我很想 听。这个什么组合？ 对呀，怎么用熊二的声音唱葫芦娃呀？来一段吧。 哎，我记得熊二好像还带着口音呢，是哪儿的口音？这我给忘了，是东北口音吗？还是哪儿？ 我那天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就是给熊二配音的演员，他给他的朋友随机来了一段熊二的那个声音的模仿，把我笑惨了。 太逗了。 卤蛋超轮他说呢，为了载同桌回家，故意把他自行车气儿给放干净了，然后借了同学有后座的车子送他回去。最难忘的是那个车子超级难骑，累到后悔呀、啊。我觉得就是为了追女孩子放他的这个自行车的气儿也是挺有意思的。 现在是没有机会了，现在哪还有小孩骑自行车的呀？ 而就算骑也是共享单车。 对， 你放了这辆的气儿，我还可以刷另外一辆。 你谁呀？他说呢，我老欺负他，他每一次舍不得还手，现在还是老是让我欺负他，结果呢就是我们在一起了。 哦，在一起了真好。你欺负他他舍不得还手， 也就是这个人喜欢你所以才舍不得还手。你试试那些找一个不喜欢你的，保准打你打到哭是吧，还在一起。哪有这么浪漫的事情。 我觉得这个挺浪漫的，冰电花恋啊。他说呢，每当我来大姨妈的时候肚子疼得要命，他已经事先准备好了红糖水。渐渐忘记你，他在下面评论，他说你这是同桌，你确定不是同床吗？ 同床，笑死。然后这个留言的朋友又回复了说，而且我每一次都是疼得捂肚子，看不出来的都是傻子。 不过这个男同桌也是什么都懂啊，真是太好了。 对，哎，你说他怎么知道是让女生喝红糖水呢？ 看来是妈妈告诉他的。 对，这太优秀了这个男生。 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，代替我们永恒着，如果能这么想就够了。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来，也要让后来人生知道，后来的我们我期待着，泪水中 下一首歌叫做《再见的同学》，来自阿尔法，很好听的一首歌。 友情出演，他说呢，我跟我们班一个男生呢，上初中的时候，不是同桌就是前后桌。记得当时刚出宫的时候呢，杨幂唱《爱的供养》。我就自己抄了个歌词，天天拽着他给他唱，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，不管他听不听，我就给他唱。 是喜欢这首歌还是喜欢这个人呢？ 我觉得，可能真的只是单纯的想炫耀一下歌技吧，就想唱又不知道找谁，你来做我的听众。 太可爱了。眼泪藏住，闭上双眼，最初的相识。丝丝忧伤，盛夏的季节，我们彼此拥抱着明天，告别昔日美丽的校园，泪水流淌在温暖的心田。终究不过南柯一梦。他说呢，我小学的同桌也是发小，他四岁的时候就说要给我做媳妇儿，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叫他媳妇儿，一直到现在。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城市，我们在一起了。后来我们去宾馆，我没有碰他，我知道如果我碰了他，以后我连朋友都没得做。后来我们决定还是做好朋友，他说他把我当做最好的闺蜜，我们约定了如果30岁他未嫁我未娶，我们就在一起。 所以这个约定还有效吗？应该有效吧。 啊、嗯，应该还不到三十岁吧，到三十岁再说吧。 嗯，对，马上眼看就时间不多了。 哎，我一直就不理解啊，就是好朋友之间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？我之前听到过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就是说互相约定，如果你多少岁之后还没有嫁出去，我就娶你之类的话。那为什么不现在就直接来呢？ 我觉得要么就是不够爱，然后要么就是自己心里还没想清楚，就是说给自己一个期限，如果就看上天安排了，如果在这之前遇到更合适的人、哦、OK 那我就可能跟更合适的人在一起了、哦、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两个凑合凑合也还行，我觉得应该是这种意思吧。 凑合凑合退而求其次。哎，不过我想到一点啊、嗯、是不是可能是这个男孩可能就是不好意思或者是太慎重了，就不敢明确的表达自己对你的喜欢，所以就用这样一个说法来表达对你的那种爱，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人要，最后我都给你兜着，可能就是委婉的表达吧。 我觉得不是，如果在我女生看来的话，如果喜欢一个人的话是迫不及待跟他表白的，因为生怕被别人抢走嘛，那你就没有机会了呀、 哦、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自己猜测是我刚才讲的那样、哦、那两点， 就他会不会是怕去被拒绝呢，所以才不敢那么真诚的说，就像是只有在愚人节才敢表达自己的爱。 等一下，你知道吗，就是如果他说多少年之后再，其实这些年这个时间蛮久的，如果是想要表达心意什么的话、嗯、他不会用这么多年来做一个时间间隔的，他顶多是一个月一年得了、嗯、所以他不可能是说好几年、嗯、说好几年之后我们再说要不要在一起的事情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、嗯， 对，那咱们就把这个话题抛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吧，看看大家是怎样的看法，回头可以在评论区里分享一下你的观点啊。 我们不能不说再见，回首道一句再见了同学，带着梦想展翅飞翔，再见了同学，带着梦想展翅飞翔，回首道一句再见了同学，带着梦想展翅飞翔，带着梦想展翅飞翔。 最后一首了，来自于冯提莫和孙子涵合唱的《我们之间》。 嗯，阿庚他说呢，上学的时候每天午休掰一半苹果给我，过了很多年了还是会在生日收到他寄来的生日礼物，可能一年只会给对方说同桌生日快乐，但是我们都是彼此最好的同桌。 嗯，这种关系真好。 嗯，永远记得，永远把你当作唯一的同桌。 二云他说呢，一起吃零食，一起上课打牌，一起下课趴着睡觉，互相给对方戴上帽子，因为冬天都怕冷，数不胜数的回忆呀、啊、同桌想你嘞。高中毕业后就没见过了，有的呢也只是网络上互相看看对方的体重，期待我们都瘦一点的消息。发这段话的时候抬头看着同桌那个时候送我的生日礼物，单纯美好的回忆，想你了。 嗯， 真羡慕大家有一个特别好的同桌，这样的话你看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事儿，跟我们讲他们之间故事的时候感觉语气都变得很甜蜜了呢。 嗯，我觉得同桌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存在啊，他既不是那种发小，又不是好朋友，又不是恋人，但是总会有一些特别的情愫。 嗯，因为他是离你青春最近的人，见证了你整个青春期的成长。 嗯，对。木木木小西啊，他说呢，有一次哭成了狗，然后同桌一把把我拉过去抱住了我。嗯，很暖。确实挺暧昧的。 有可能是同性的是吧，都是女孩子。 嗯。嗯， 这个朋友他叫做赤晨风， 嗯，我觉得他说的还蛮对的。他说从互相恶作剧到知道全家老小，呵呵，就一开始就是大家互相捉弄对方啊，然后慢慢慢慢的开始聊起来，畅聊家里的老人啊、小孩、狗、猫叫什么名字都知道了。 嗯，好，再说今天最后一个留言吧。这个朋友叫做小疯子，他说呢，初中的时候我喜欢他，我们俩只有考试的时候做过同桌。记得有一次他半开玩笑着说话，然后离我越来越近，当时好近啊，无疑让我的心跳加速了。我条件反射地把他推开了，平息了自己的心跳。后来的日子里，我很多次想，如果我当时没有推开他，又会怎么样呢？ 嗯， 是呀，又会怎么样呢？我们也很想知道。 其实人生它这个线啊，人生成长线还有每个人之间的交叉线有不同的走向的，就是可能在平行时空里你们两个人可能已经在一起了， 就有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决定可能就要有很深远的影响，就像蝴蝶效应一样。 嗯， 所以特别是青春里啊，大家都是小心翼翼的互相试探，可能你一个稍微多一点的或者强硬一点的拒绝的话，就会让对方把那个试探的触角瞬间缩回去，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再出来试探啊，觉得也是蛮有意思，但是又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的一个年纪，可能这就是青春的魅力所在吧，我觉得。 嗯，对。好的，那这一期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到尾声了。我觉得我刚才讲的那句话我现在想还蛮对的，就是同桌可能真的是离你青春最近的那个人。那因为你一想起来青春，尤其是上学的时光的话，就很容易想起来同桌，对吧？跟你一起上课呀，一起睡觉，或者是那个人 一起睡觉， 一起睡觉，一起睡觉。 嗯、 对，以后这 睡吧， 以后这种机会，可能就难得了。但至少那个时候他是陪伴你整个青春的人，所以真的有很多的故事说都说不完。 嗯，希望大家都珍惜这样一个纯粹的、没有杂质的感情吧。希望你们永远都是好朋友，永远都记得他。 嗯 嗯。那好，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儿了。我们节目呢是酷我音乐的独家节目，每周五在酷我音乐跟大家不见不散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和订阅我们。 嗯，好的，记得一定要听我们的节目哟。 嗯，那咱们下周五再见了，拜拜。 好的，拜拜，下周见。